猜测日记，感觉像已少，难得一起便放掉，都不要开口，免得加添了忧愁。这片道长点，始终跟你走。双手却不懂得去保留，来捉紧每个微笑，直到以后留低一张机票，说出你大概会爱我几秒，爱恋要怕拥抱后 你的表情，为我表现你的爱。

信守，玉珠如素，把多少柔情尽吐。一朝离别，叮咛嘱咐，香车系在梨花树。 想你的人还没睡，挽不回让往事各纷飞，总在抬头就落泪无处退，彷徨的心仿佛被撕碎，最怕黑，最怕回忆伤心扉，回不去却又不知如何面对，梦已累，爱疲惫，对我是否你已无所谓，你的一切都让我心碎，却又无法再给我安慰，口中的誓言只能够随风吹，炙热的心如今已冷却，情到浓时人憔悴，爱到深处心不悔，念你忘你都不对，宁愿伤心自己悲，不愿苍天不怨谁，人生不过梦一回，观看花开又花谢，却怕缘起回忆伤心扉，回不去却又不知如何面对，梦已累，爱疲惫，对我是否你已无所谓，你的一切都让我心碎，却又无法再给我安慰，口中的誓言只能够随风吹，炙热的心如今已冷却，情到浓时人憔悴，爱到深处心不悔，念你忘你都不对，宁愿伤心谁，人生不过梦一回，观看花开又花谢，却怕缘起又缘灭，情到浓时人憔悴，爱到深处心不悔，念你忘你都不对，宁愿伤心自己悲，不愿苍天不怨谁，生不过梦一回，观看花开又花谢，却怕缘起又缘灭， 你

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有居。8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，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 花开花落春天啊，在哪里？ 天真如他奔流的江河，已经不会来不及告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，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浪费的眼，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，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啊，你给了我答案。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今在何方？ 我曾深爱过的人啊，现在是什么模样？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无计变啊，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 还有

相聚也有分离， 人生本是一出戏， 有欢笑也有哭泣，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。

么我。

长生人未还，

起热情奔放声浪，革命为我为你为梦，歌声激昂悲怆，那是乐声，生命刻心上，铭刻心上这脏句，陪伴他在那破晓真光。 Oh my friends, my friends, 我期望我还烟留在世上，生死千里，洛阳孤雁，青山石头